第28集。 这沉重的一声闷响似乎是在宣告着孟昭的死刑。沉默片刻之后，孟昭再次开了口。 林麦呀，林麦，你竟然真的相信他们的鬼话。对他们而言，杀了你们才是最明智的选择。你以为你欺骗了我，欺骗了为救你儿子拼尽全力的所有警察，就能母子平安地从这里走出去吗？等着看吧，事到如今，你不仅救不了你儿子，自己还得搭上一条命。 他一边说着，一边不动声色地朝林麦母子身边移动。但是他刚迈出一步，最左侧的那个人立刻警告道： 不准动，不准动。 之前站在两侧的杀手立刻走到了孟昭的两侧，三个人从三个方向开始缓缓地向孟昭逼近，企图将孟昭毫无死角地包围起来，让他没有反击的余地。 被发现了，果然不好对付。 其实从进门的那一刻起，孟昭就在密切地关注着这个厂房的环境，思考着应该如何从这里活着出去。厂房的东北角，也就是林麦母子所在的位置，有一扇破碎的窗户，可以作为逃跑的出口。不过要突破这三个人的围攻，扛下这十几米的距离朝窗户的方向靠近，显然这绝不是易事。孟昭原本想通过语言来分散杀手的注意力，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，但是现在看来，对方极其狡猾，这招根本就行不通。中间的刀疤脸冷笑道： 想逃啊，孟警官，今天别妄想活着出去了。 三个人拿出匕首，仍然在向孟昭逼近。五米，四米，三米，距离每缩短一步，孟昭就离死亡又近了一步。无论如何，孟昭知道自己都不能再等下去了，如果三个人再逼近，他就很难再有逐个击破的可能，必须有所行动了。孟昭悄悄地捏紧了藏在袖口里的那把折叠刀，看着眼前三人再次向自己逼近，孟昭手中的折叠刀应声弹出刀刃，右脚突然发力，俯身全力助跑，急速向东北方向的那个人冲去，刀刃直指那个人的心脏。虽然已经见识过一次孟昭超乎常人的爆发力，但是这迅捷的动作仍然让那个人有些招架不住。那个人立刻用尽全力向侧边躲闪，在重心不稳的状态下踉跄了几步，但是没料到孟昭并没有乘胜向他追击，而是沿东北方向继续冲向了窗口。 他要从窗口逃跑。 预判到孟昭的意图之后，刀疤见识不对，立刻向东北方向追去。而刚刚踉跄的那个人也稳住了自己的身形，举起匕首就朝孟昭扑去。然而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，孟昭此番举动并不在逃跑，而是就在引导他们误判自己的意图。就在三个人都在奋力追击孟昭，一门心思朝东北角窗口狂追的时候，孟昭的脚下突然调转了方向，朝着反方向落单的那个人冲去。孟昭一抬手，他手中的折叠刀直直地飞向了那个人。这突如其来的一击令那个人躲闪不及，伴随着一声惨叫，刀刃已深深地卸入那个人的肩膀。趁几个人反应不及，孟昭握紧右拳，肌肉力量全部汇聚拳头，如重拳一般狠狠地砸向了那个人的右脸。几颗带有血迹和口水的牙齿瞬间就从那个人的口腔之中飞出来，这巨大的冲击力让那个人随之重重倒地。其他两名绑匪在目睹这一幕之后一时脚步停滞，短时间之内不敢再次出手。孟昭半蹲下来，一把薅起倒地那个人的头皮，另一只手夺过他手里的短刀抵在他的脖梗上，目光扫视着另外两个人，厉声喝道： 别动，否则我一刀捅了他。 刀疤脸反应过来之后立刻啐了一口： 妈的，等老子把你崩成筛子。 说完这话， 他没有立刻再接近孟昭，而是走到厂房西南角的隐蔽处，弯腰拿出来一个长于半米、类似乐器盒的东西。孟昭盯着他从盒中拿出来的那件东西，棕黄色的木质托手和两根并连在一起的粗壮黑管，那是一把土制猎枪。霎时，孟昭一把抓起倒地的绑匪抵在自己身前，而与此同时，刀疤脸果断地朝孟昭扣动了扳机。子弹瞬间爆裂出无数的钢珠，如骤雨一般的袭来，伴随着钢珠嵌入身体的声音，无数血肉在孟昭面前生生爆开。这个绑匪居然能够不顾自己同伴的性命果断地开枪，孟昭本来想借人质的掩护退到窗边逃走的，但现在看来拿他做人质根本毫无意义。孟昭立刻丢下眼前这具血肉模糊的躯体，闪身躲到了身旁的油桶后头，飞速地思考接下来的行动方案。 刀疤手里拿着的应该是一把土制散弹式猎枪，从枪管的长度和刚刚发射的效果来看，威力和杀伤力范围都很大，是一击致命的类型。但拥有这么大威力的同时，这种猎枪的劣势也很明显，那就是准头很低，无法连发，弹药填充也需要一定时间，因此在他填充弹药的间隙就是行动的时机。 刀疤拿起枪更加的有恃无恐，在填充好弹药之后，他和同伴再次从不同的方向逼近了孟昭。侧面持刀的绑匪先发现了孟昭所处的位置，提醒刀疤道： 这里。 刀疤没有丝毫的犹豫，瞄准孟昭的方向又是一枪，砰的一声，散弹枪爆出的钢珠再次直直地冲孟昭袭来。孟昭立刻朝一旁飞扑躲闪，但是人的速度根本无法跟子弹抗衡，几粒钢珠瞬间穿过他左侧肩膀，鲜血立刻就飞溅出来。孟昭手中力道一松，握着的刀当啷一声掉落在地上。孟昭顾不得肩膀上传来的剧痛，趁着一枪打出需要填充弹药的间隙，孟昭抓住时机，一手撑着地面翻过身，直直地扑向持枪的刀疤脸。他右手握紧枪杆，左手捏紧拳头，一拳倒向了刀疤的下巴。孟昭在刚刚的搏斗和躲闪之中已经消耗了大量的体力，再加上肩膀中弹，这一拳的准头和力度远不及上次。刀疤脸虽然被他一拳打中，但并没有像之前那个人一样应声倒地。 此刻想要凭借拳头制服刀疤可能性微乎其微，眼下必须抢过这把枪，否则接下来只会陷入极度被动的处境，甚至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。 孟昭收回拳头，趁刀疤脸还没有回过神的间隙，用双手抓紧猎枪，一瞬之间手臂青筋暴起，被子弹击中的左肩因为用力而瞬间血液奔涌，伴随着一声竭力的嘶吼，孟昭爆发出全部的力量，从刀疤脸的手里夺过了猎枪。但随之因为失血过多，孟昭体力严重不支，那杆沉重的猎枪从他的手里重重地掉落在了地上。孟昭刚想捡起那把枪，但此刻刀疤脸已经从那一拳中回过神来，一把扼住了孟昭的手臂。几步开外，另一名绑匪也看准时机，手持匕首向孟昭疾步冲过来。孟昭意识到自己此刻应该立刻躲闪，但失血过多的身体有些发软，跟不上大脑的命令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匕首刺向自己的心脏。孟昭脑中一瞬之间闪过无数个想法： 妈的，真要死在这里了吗？能和母亲以同样的死法离开这个世界，大概也是最理想的死法之一了吧。只可惜自己现在还是停止状态。 就在这时，轰的一声巨响，一辆黑色轿车重重地撞开破旧的卷帘门，径直冲了进来。在遭受了巨大的冲击之后，车辆引擎冒起浓浓烟雾，但是驾车的人却仍然没有停手，而是开足马力朝着刺向孟昭的那个人撞了过去。 那个人见状，立刻向侧边躲闪，车辆转头不及，直直地撞到墙壁，这才停了下来。刀疤脸也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，趁此机会，孟昭使出全身的力量，一脚将猎枪踢到了角落，然后顺势挣脱了刀疤脸，找到了刚刚掉落在地上的短刀，他后退了几步，与刀疤脸拉开了距离。与此同时，车门打开了，一个瘦高的身影从车内走了出来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